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奥巴马接连放出蓝言，指控我国加强核武装力量一事，28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发言人说，最近奥巴马趁参加在日本举行的七国首脑会议之际，多次指责和诽谤了朝鲜。奥巴马恶意重伤我们，说什么朝鲜不仅开发了核武器，而且从事扩散核武器的挑衅行为，是实现零和世界的最大障碍。朝鲜的核与弹道导弹计划是对地区、美国和世界的威胁等等。奥巴马的妄言是一种贼喊捉贼、倒打一耙的不正心术的表露，目的在于掩盖其给人类带来核浩劫的核犯罪国美国的真面目，避免国际社会对美国打着骗人的零和世界招牌愚弄世界，一直追求靠核称霸世界的责难。奥巴马就到一个美国投下核炸弹的地方去大谈什么无核化，这简直是厚颜无耻的极点。奥巴马从执政初期起所提倡的零和世界构想，就是从进一步加强自己的核战争手段来削弱他国军事力量的居心出发的。美国狡猾的两面计划如今遭到国际社会的应有排斥，面临了破产局面。如果美国那么关心实现世界无核化，那么理应其率先弃核，撤销对他国和他民族的核威慑等，做出榜样。美国挥动核棒，执意追求敌视朝鲜政策，并妄想我国弃核，这只不过是等待煮熟的鸡蛋卵出小鸡的白日做梦而已。我们按照业已所阐明的，只要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和专横在继续不断，就将坚持狠抓关于经济建设与核武力建设并举的战略路线，从质量上和数量上进一步加强自卫核武力。我国作为一个负有责任的有核国，将诚实地履行在国际社会面前所承担的不扩散核武器义务，为实现世界无核化而积极努力。尽管美国一味进行颠倒黑白的阴谋宣传，但自主和正义的核强国朝鲜的威仪是绝对掩盖不住的。